关于狗的故事，那这也是数不胜数啊。哎，所以这次展览的策划其实工作量相当之大，就是你不但要看文学，不但要看藏品，还要看故事，还要讲这些之间的关联。那我觉得这次展览其实挺体现了一个专业程度。 在这次展览上还能看到两块画砖哈、 嗯， 一块是这个宅运画像砖，上面刻画了一个鸡犬相鸣的这个生活景象。 嗯， 画像砖是做什么用的呢？ 啊，这个画像砖呢，我得多说两句，因为咱们那个3月12号，哎，有一个这个中国汉画大展， 嗯， 展出的都是这个汉画砖、汉画像砖和汉画像石的拓片。汉代的时候呢，它是有这种视死如生的习惯，那么它的墓室内部呢是修建的，如果是贵族的东西，它会用这种石头来雕刻。来做这种构建， 嗯， 那么砖呢，它除了用于墓室之外，它还可以用于建筑，那么在砖上进行这种模印或者是刻画图案，它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很流行的做法， 嗯， 一直到魏晋以后到唐初还都有这种做法。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这两块画像砖呢，都是汉代的，它实际上这个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们常见的那种画像砖可能往往就是一面有这个图案，它只是露出的那面有图案、 嗯、 那这块砖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方的，是一种是装饰砖，它不是建筑砖，是装饰砖。砖上的图案呢，一个是这个宅院的那个图像，我推测呢应该是这个墓主人的，这应该是墓里的，就是墓主人的日常生活 的 一个记录、嗯、 记录。 对、哎、另外一块砖呢是叫盐场的画像砖，这个是四川出土的，就是四川那个地方有那个井盐，就是挖井、 啊、 然后采盐，那么那种井盐井呢一般都在这种深山里边，所以它这个画像砖上会有那个山的这种图案， 起伏， 哎，山峦起伏的这个，看到树木、森林茂盛的这种。那么当时的这种山林呢，肯定就有这种 野味儿， 野味儿，小野生动物啊。 是的。 所以它有狩猎活动，因此呢，这上面呢就把这个猎人和狩猎的这个场面也表现出来了，然后那个挖井取盐的那个场面也表现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生活的记录。我觉得这块砖可能更多的是用于建筑。 嗯，就是在建筑物上，真的就是用这块砖去铺。 对，做装饰这种 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带花纹的瓷砖。 带花纹的瓷砖。 对啊，那确实做的也是挺精细的。我在以前学习这个水墨画的时候，学习国画的时候，经常是先从画猫起手 啊， 但是学到最后啊，各种物件都学完了，好像也没有学到狗。 对，这次展览之中有一件石鲁的作品，因为我之前也没见过石鲁大师的这个画作，就是因为对石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画的这个转战陕北，画的一些这个山水，画的一些等等这种东西比较多，所以这次看到他的这个狗之后还是很震撼。他那个狗也是用的完全是这种墨骨的那种方法，所有的毛都是往外炸着这。我们知道石鲁大师也是一生历尽苦难，就那个狗的那个形象，你感觉一下和他那个这个人生经历啊，就能够相吻合。就那个狗，所有的毛都是向外炸着的，然后那个很有英气的那么一只小狗， 也是寄情于物了。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个展览就是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从石器时代的陶器，一直到这个近现代，一直到当代人的作品都有。 嗯，节目的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记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十四展厅来看一看这一次非常可爱的展览。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最近在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的部长通道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他表示，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文物安全工作永远是零起点，任何大话、空话或者拍胸脯或者做表面的文章，不仅不能成事，而且会坏事。文物安全工作和文物其他工作不一样，要加强能力建设。除此之外，文物的消防安全、打击文物犯罪和文物的保护利用等等，都和能力建设有关。机构编制和队伍建设是工作的基础，各地文物部门将在今年的机构改革当中充分注意文物安全和文物工作存在的问题。本周，北京市第九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公布，为大运河北京段、贝加花园等39处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了保护圈，为这些珍贵历史遗存设置了诸多严密的保护规范，比如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明确，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认真履行文物保护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精心保护好历史文化及名片。 极今见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大展最近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开幕。这次展览共展出横跨生代至今的大约180件作品，包括来自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以及美国几个具有亚洲艺术收藏博物馆的珍贵藏品，集中介绍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颜色、造型、组合特征，并设专室凸显礼器概念。这次展览持续到5月13号。今年上半年，为了推送中国文化走出去，还将赴法国举办中国芳香中国古代香文化，赴俄罗斯举办上海博物馆馆藏明代艺术珍品展等一系列展览。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最近发布消息，日本收藏家收藏的一幅印象派大师莫奈绘制的油画在二战后遗失，直至2016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才发现了这幅作品。目前这幅油画将被送回日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这幅名为睡莲柳树倒影的油画绘制于1916年，而这名日本收藏家则在1921年在莫奈的工作室直接向作者本人购买了这幅画。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计划对这幅作品进行修复，工作完成后预计在2019年6月公开展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这个星期奥斯卡颁奖盛典落下帷幕，众望所归，资深演技派女星弗朗西斯·麦克多曼德夺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小金人。然而获奖后，她本该把刚刚到手的奥斯卡小金人带回家，却在庆功宴上不翼而飞了，多地寻找之后依然没有结果，最后让影后泪洒庆功宴。剧情一波三折，虽然小金人丢失，但幸运的是偷走小金人的小偷在拿到奖杯后将自己的视频发到社交网络上炫耀。当然这位小偷并没有炫耀很久，在视频发布后不久，这位小偷便被逮捕，并指控犯有重大盗窃罪，面临监禁等刑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手机带进课堂。很多的老师表示应该禁止或限制学生课堂上使用手机，因为手机会让学生分心甚至上瘾。不过新加坡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老师没收学生手机会让他们的成绩变得更差。在某种程度上，学生会因为担心失去某种东西，也就是错失恐惧症，也被称为 FOMO 综合症，或者不适应手机不在身边导致注意力下降。因此部分教育专家指出，应该允许学生以教育为目的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搜索信息、访问在线文档或管理某些应用程序。2018至19巴黎秋冬时装周6号落下帷幕，著名时装品牌香奈儿当天闪亮登场，同时也引发了环保人士的质疑。当天香奈儿品牌设计师卡尔拉克菲尔德在巴黎大皇宫博物馆内的秀场装扮成了一个秋日森林，树木林立，落叶遍地，模特们脚踩落叶行走林间，展示下一个秋冬潮流的长靴、大衣等。但是法国自然环境协会当天发布公告，指责香奈儿这场时装秀完全偏离了环保理念，有些百年树木被砍只是为了几个小时的秀。香奈儿品牌则回应说，秀场使用的树都是经过批准的，同时已经计划种植100棵新树。购物似乎是人们外出旅行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跨国市场调查机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不同地方的人们消费习惯不同，比如英国人爱买便宜货，与英国人有着同样消费偏好的有瑞典人、荷兰人、巴西人、丹麦人、马来西亚人、新西兰人、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更喜欢探索文化，同时信奉通过交易了解当地文化，因而更倾向于购买象征旅行目的地的商品。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完善配套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加装电梯。今年1月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老旧楼加装电梯开工459部，运行274部。今年北京把老楼加装电梯列为重要民生实事，计划开工400部以上，完成200部以上，进一步解决老年人行动不便和人员上下楼难等问题。另外，北京还不断简化电梯的安装审批流程，大大推进了增设电梯工作的开展。同时，政府还对老楼加装电梯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这些措施都让加装电梯这件事儿变得更好，最大程度的惠民利民。为满足旅客需求，铁路部门将增开去往济南方向的高铁列车，3月13号到4月9号。